同作战舰艇、歼军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东海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且展开联合对海突击等的训练，目的是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战区将会根据周边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常态组织。美国传媒引述阿富汗卫生官员表示，喀布尔机场日前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增加至最少170人死亡。美军在袭击之后一日派无人机空袭阿富汗东部，被视为对承认发动袭击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作出报复。美军说，初步迹象显示已经杀死目标，没有造成平民伤亡。多个国家相继宣布完成撤离行动，但是机场附近的安全威胁仍然未解除。美国驻当地大使馆发布警告，建议在机场附近的美国人应该立即离开。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今日跑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多车啲，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呢係非常挤塞㗎，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车龙排到观塘泳池。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连翔道去欧智颠道方向系挤塞，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油站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窝尾。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丁九。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乒乓女将王婷婷年初强敌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勇夺铜牌，令香港乒乓球项目再度扬威残奥，可喜可贺。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28号，这个今年最大的新闻，最戏剧的新闻，一定是在8月16号阿富汗的这个被塔利班这个部队占领了，这件很有趣很戏剧性的大事。我本来以前都成日讲话1:5的了，咁啊，经过呢次嘅验证咧，我谂会调整到喺互联网时代，任何时间空间嘅压缩咧， 是1-10了，因为早在这个之前的不是很长的时间，就是8-9日左右，美国政府才向全世界宣布，他说阿富汗的这个政府将会能够坚持到90日进行这个好好的和平的交接或者什么东西，他们好像被我们觉得谈定了，他们能够坚持得到。那么话口未完，我们一份请教，那么已经这个被占领了。那么我很有兴趣的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些场景，我相信你们可能都有人看到，有人看不到。当塔利班的战士入到喀布尔的时候，那么我们见到什么场景呢？当然是人的手机拍的了。那些塔利班的战士呢冲去游乐场。记住啊，不是冲去超市，又不是冲去铺头抢东西，又不是冲去打砸抢，而是在游乐场。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争住打千秋，跳弹床，甚至有些呢就在树跳飞机。哇，个个都看下去是很多胡须的那些很成熟的人来的。但如果你知道回教的习惯呢，他们到咁上下一长咗须之后，个个就留须㗎啦。咁睇嚟呢就係啲即係大青少年，就唔係好成熟嘅人。因为佢哋去到围绕住嘅係游乐场里面嘅设施喺度玩。咁嗰啲手机影咗佢哋嘻嘻哈哈喺度呢好开心咁打千秋。而且唔係一个喎，係个好多喺度打千秋。在这里玩，我看看，喂，占领军这么严肃的事情，去到占领首都，行动是这么童真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之引起我思考，究竟这支部队是怎样的呢？我相信所有有阅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我们一些军队溃败被占领的城市，最紧要嘅就系防止奸淫掳掠、抢劫、打砸抢。啊，原来呢啲战士去到系玩打千秋，去跳飞机，去跳弹床，玩到嘻嘻哈哈，系喺啲视频度影出嚟。咁啊，镜头咧大新闻嘅镜头对面，又见到呢啲战士系点咧？咁入到呢个总统嘅办公室，咁当然都有翻唔上下。豪华啦，因为叫做总统办公室，毕竟他们管治了这个阿富汗都成20几年有多了。我见到这些战士呢入到去，他们揸住枪，有些警惕，但是大多数的战士做什么呢？摸下张台，摸下蹦墙，看一下个枪，望下屋顶，又在地下摸下个地下，所有的动作就似刘姥姥入大观园，又似小朋友去咗迪士尼乐园，见到啲好新奇嘅嘢。啊，你记住喎，系占领军占领总统府，而总统府就冇人抵抗，唔使讲啦。啲占领军入到去呢，系如此神奇地，好似去一个好有趣嘅世界咁样。嗱，我觉得呢两个镜头我特别要讲的，是因为它会引起我们深思，究竟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为了使到这件事讲得完整一点，因为我是很下决心呢对这件事收集多些资料，讲得详细一点的。那么非常多谢呢我在这个就是那一两日之间呢我找到点新闻这一个的网站，在他那里来源，时间是8月16号这个的时间。那么这个来源呢就是一条这样的标题，就是说阿富汗的 亂局的由來。咁啊，係一位我諗都係有聽我呢個節目嘅聽眾先生，一位黃先生咧就轉俾我嘅，非常之多謝。咁啊，呢一個熱點追蹤嘅呢條新聞就係喺8月16日，即係好熱切嘅，當時好 real time 嘅，好即時嘅狀況。咁啊，作者咧叫做黎岩。嗱，佢呢度嘅新聞係非常之詳盡嘅分析，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全世界嘅我哋嘅各地方嘅華僑，我哋嘅香港嘅移咗去各地或者香港嘅市民係好值得注意呢一個嘅新聞嘅資料嘅。咁啊，我覺得為咗唔想有任何嘅走漏啊，所以我想比較多地引用佢嘅內容嚇。作者叫做黎岩嚇，唔係我嘅作品，但我覺得係好有積極意義同埋個信息好多。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国剧830号手就位，目标就在眼前。夏绝同欧阳俊嘅较量，最后边个会赢呢？ 冇人会估到，第100枚导弹变咗我同欧阳俊之间嘅较量。我只知道，我一定系270里发射第100枚导弹嘅发射号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星期六下昼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佢又咁讲嘅，佢话穷山恶水出好多好泼辣嘅刁民嘅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场的称号，出兵入侵当地的国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18至19世纪的大英帝国发动了对阿富汗长达一个世纪的4次入侵战，之后上个世纪的前苏联，再之后就是这个世纪的美军，直到这两天整个的外国就要退出阿富汗了。文章讲过，三大帝国先后都陷入阿富汗这个国家的这个泥坑，最后是一无所获地黯然败走。尤其是这几天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他已经习惯在全球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称自己是坚无不摧最强大的美军，在他发动旨在推翻武装组织塔利班这个的执政之后，你知道塔利班这个执政是早在20年前，塔利班这个组织根本就是美国培养出来的。那么现在塔利班被击败了，退到去北部山区之后，又再经20年的埋伏奋斗发展，又仲再东山再起，今日又打入去喀布尔。咁啊，呢三个巨大嘅帝国都想控制阿富汗，就可以睇到阿富汗确实系一个全球喺个欧亚大陆上 战略布局中嘅中间举足轻重嘅战略地位。咁啊，作者咧就讲下塔利班喺边度嚟啦。嗱，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唔知塔利班呢三个字就系学生咁嘅意思，就系学生咁嘅意思。佢话呢个阿富汗嘅武装组织塔利班系由几时开始出现呢？是1979年底，苏联当时想镇压反政府的武装，于是呢他们出兵去阿富汗。苏联在阿富汗一拖了十年，就引发了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走到去邻国巴基斯坦。但是在这个时候，沙特阿拉伯的政府又出钱就支持設立了伊斯蘭宗教學校。伊斯蘭宗教學校即是培養伊斯蘭的那些青少年，特別男仔，他的女仔不是要讀書的，就要在那些宗教學校讀書。你知道在個普吉圖語這個語系裏面呢，學生就是塔利班的意思，所以塔利班其實就是學生。呢一支咁嘅學生軍咧，就不斷咁壯大。喺佢嘅壯大過程中，最主要嘅支持者就係沙特阿拉伯同埋中情局。中情局俾好多軍火、物資、資金培植佢嚟同蘇聯對抗。美國又開咗好多培訓班，去培訓塔利班嘅武裝。教他们使用现代化的武器。好了，结果呢，这支部队就是今日打败美军的这个当地人民的部队了。那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美国去到哪里就带来战争，而就是培植当地的某些人，而最后都是将某些力量就演变成反对自己的，最后又要去镇压他。是北非卡达菲是这样，伊拉克是这样，阿富汗亦是这样。这个是美国战后上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八十年差不多一种规律，尤其是最近这二十几年在中东一带搞的彩色革命，不断去扶植各种各样的人去实现美国自己的所谓价值观。所以美军在上一次即阿富汗的部队的美军司令用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种叫做什么呢？民主的傲慢。因为这个英语民族国家用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自己的制度是适合全世界的。世界上边度唔系行佢呢种制度，就系妖魔，就系邪魔。咁佢喺中东一带、北非一带做咗好多嘢，大家都结果，美军就等于战争，战争就等于破坏，就系当地人民流离失所。二战之后，最近呢二三十年，全世界嘅灾民、战争难民，100%。都是美军在全世界横行所带来的。至于原因，我相信战争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经济专家一定可以作很多分析。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军所到之处，它带来了很多很多很特殊的形象，给我们觉得是一个世界超超级的强国。但是为什么凡美军所到的地方就是产生这么大的混乱、灾民、破坏？这些呢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想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这里文章又讲到，他说1994年底，塔利班占领了位在南部全国第二大城市的坎大哈。在加拿大有一本书就是叫做《我来自这个阿富汗》，就是讲一个加拿大的女公民 兩姊妹是來自坎大克，一個呢就因為災難就留了在這個坎大克，一個妹妹呢就偶然地就能夠去到加拿大。於是她說她怎樣從加拿大回去去找回這個家姐的一本故事，所以我叫做這本書呢我來自坎大克，咁我好印象深刻。呢本書講佢兩姊妹嗰個遭遇。咁啊，當時塔利班佔領咗呢啲大城市之後，提出個口號就係重建和平與安全。咁於是飽受戰火蹂躪數以近百年到幾十年嘅阿富汗人，個個就想和平，於是就冚唪唥就加咗入塔利班嘅懷抱。塔利班在众多国民的支持底下，只用两年时间就攻占了喀布尔，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展开塔利班学生军学生的军队的第一次在阿富汗的执政。当时呢只得到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三个国家的承认，全世界包括中國、美國唔使講，都完全唔會承認塔利班呢個政府嘅。事情發展到九一一，我相信大家都印象好深刻。我哋成熟嘅人，40歲以上嘅人啦，就會好清楚。我記得九一一嗰日，我啱坐飛機去北京，飛機一降落北京。突然間，我身邊所有嘅乘客個電話差唔多同一個時間一齊響，我都係從未經歷過點解飛機上嘅乘客嘅電話會一齊響嘅咧？咁原來就發生咗九一一嘅紐約嘅襲擊同埋對美國嘅襲擊，所有嘅人拉起電話都喺樹大聲講乜？有啲我哋廣東人咧咁大鑊咁嚇，有啲話做戲係嘛咁拍戲咋係嘛咁嗱咁，於是咧九一一就震撼全球咧個圖像啊，即係飛機撞大廈啊，撞其他嘅啲五角大樓啊嗰啲嘅圖像一個個就出現，咁呢個震撼全球嘅九一一。咁啊，美國就話塔利班係包庇主謀嘅阿爾蓋達嘅組織嘅領袖拉登。嗱，呢個就好出名嘅對拉登嘅斬首行動，就係美國進行噶啦。哦，阿爾蓋達組織領袖拉登對美策劃咗呢個襲擊，咁於是乎咧，美國認為係塔利班支持佢嘅，於是就出兵立即去將塔利班推翻。嗱，大家記住，就算阿爾蓋達組織嘅拉登都係美國培植嘅。你可見近呢幾十年咧，冇邊件大事唔係美國中情局喺後邊搞嘢嘅。 如在夜幕下自彈自唱，這把聲音應該加倍斷腸，茫然實現着今時夢想，偏偏聽不到你讚賞。卖力地再放冠军，只想不必孤单，不怕夜长。前尘旧事像万人共奔，只有你没有在场。宁愿附和着别人在笑，也不相信送得一塌糊涂。宁愿让热泪换成汗水，只想今天给你看到。如能幸运地白头共老，也许走不出今天这路途。如在陌路上又曾遇到，可叫你为我自豪，为爱情创伤。难得尽兴， 眼泪表换你动情量，宁愿负荷着别人在笑，也不伤心伤得一塌糊涂，宁愿让眼泪换成汗水，只想今天给你看到，如能幸运地白头共老，也许走不出今天这路途，如在陌路上又重遇到，可叫你为我自豪。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残奥会乒乓项目，年仅17岁的港队代表王婷婷在女子 TT 十一级单打四强战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王婷婷获得铜牌，是港队在今届残奥的首面奖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王婷婷首次登上残奥舞台就一鸣惊人，表现不比经验丰富的强手差，为香港赢得今届赛事首面的奖牌，令人欣喜和振奋。其他香港运动员在过去几日的残奥赛事亦都是全力以赴，值得鼓励。他和市民会继续透过观看电视转播支持港队。林郑月娥又说，对香港电台为转播残奥会所作努力表示赞赏，可以给更多的市民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延续社会支持体育发展的气氛，令更多人关注残疾运动员。另外，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亦都发稿祝贺王婷婷获奖。有油尖旺区议员昨晚在办事处举行电影放映会，警方向涉嫌违反限聚令的47人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食环署说，发现有人涉嫌未领有所需牌照而经营或使用公众娱乐场所，会向负责人展开检控程序。由尖旺区议员朱光伟说，昨晚在办事处举行电影《环外》私人放映会，邀请导演周冠威分享，强调属于私人聚会，只是邀请朋友出席。他引述执法人员说，活动未有确保没有其他人混入，所以违例。他又说，有执法人员放蛇参与活动。导演周冠威说，不明白为什么在私人场合播放爱情电影并作分享都会出现类似事件。他又说，没有特别恐惧，亦都无需过于担心。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而出现副作用的人士中，长者所占比例比非长者低，伏必泰可能更加适合长者接种。孔凡毅希望未来两三个月可以再提升疫苗接种率，当长者的接种率都是达到七成或者以上，就有条件慢慢放宽感染控制措施，逐步恢复通关。他又说，本港现在已经为市民接种超过700万剂疫苗，经委员会审视之后，真是与疫苗有关或者不排除有关的严重异常事件只是有569宗，涉及70岁以上人士的严重事件只是占569宗之中的一成左右，涉及80岁以上的只是占2%。澳洲新增11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今年6月中出现 Delta 变种病毒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其中新南威尔士州录得破纪录的1035宗，不过州政府说会在下星期放宽部分防疫限制。 维多利亚州新增64宗确诊个案，大部分来自首府墨尔本。另外，新西兰新增82人确诊，全部来自奥克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听日稍后同埋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同星期三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兴发街。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清水湾道落平石近彩云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大子道西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反方向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创之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九龙城汇旋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近海港城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一段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油站一段亦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圳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丁九。翻嚟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千禧年代苏华伟走向世界，2021巾帼不让苏眉。女子田径 T36 级200米，任国芬是港队出战，力争决赛资格。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我啱啱就讲紧最大嘅新闻嘅背景资料，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注意到呢一点。头先我讲到，就算阿尔盖达、拉登呢啲都系美国中情局一手喺培养出嚟，喺全世界实现佢嘅战略嘅特殊行动嘅。咁但系往往就会出现最后呢啲人都反转头去反对美国。我相信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傲慢嘅文明嘅呢个嘅傲慢，造成咗大家之间嘅巨大嘅冲突，而美国总是觉得他们代表了普世价值和真理，个个都是邪魔外道。刚才说到，他们认为塔利班支持阿尔盖达的，那就推翻阿尔盖达，即是 要做到这样的时候，就要解决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政权。这次的结果就展开了一个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咁啊，打敗咗塔利班，塔利班咧就一路退，就退到阿富汗山區，堅持持久嘅遊擊戰。所以雖然塔利班政府喺喀布爾呢個輸咗退咗，但係佢哋嘅殘餘勢力只係逃咗去山區，就同美軍一直堅持同美軍嘅對峙。美軍喺阿富汗苦戰咗20年。逐个城市将塔利班赶走，但是并没有彻底解决塔利班问题，因为塔利班 是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和你很强大的美军和你周旋，放低武器的时候他是阿富汗人民，揸起枪的时候他就是对抗美军的游击战士。这种情形呢确实是美军是没办法应对，所以美军在阿富汗这个地方死了不少人，用了不少钱，是数以千亿的美元抌在那里。这二十年的美国一点好处都拿不到，反为到现在就落得好像1975年的越战的场面。我想大家可能年纪轻一点不会感受到1975年越战的场面。1975年越战的场面就是西贡陷落的时候，直升飞机降落美国使馆上空，接啲人走，大家抢住上直升飞机，嗰种震撼嘅场面。咁后来呢一个场面就用文化艺术表现出嚟啦，就系我哋喺纽约成日睇到嘅一个歌剧《灭西贡》，就系咧讲呢个故事噶啦。咁所以我哋个个咧系通过呢啲咧好清楚，哇！美国原来喺越南嘅时候败得咁惨啊！请大家注意一下，美国在越南败得咁惨啊，佢嘅后边嘅隔一层嘅对手又是中国。所以请大家注意，而家中美之间酝酿紧极大嘅对峙。从过去七八十年，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境战争、第二次越南嘅西沙战争等等。每一次都有美国的强大的形象，但是背后都有中国的身影。所以你会见到很强大的高高大大的美军和矮矮细细的越南人、朝鲜人、中国人、日本人，可以这么说，所有二战后八十年加上越战时间，美军在亚洲是从没有有一场仗觉得很舒服的。因为我们这些在亚洲矮矮细细的人呢并不是那么好下的。无论是来自北朝鲜、日本、越南、中国，都是使到美国吃尽苦头的。所以当这一次出现越战这样的悲惨的场面，这样死伤累累的时候，美国觉得呢唔掂啦，咁就开始同塔利班喺去年进行咗谈判。嗱，注意下呢、這个谈判系边个做噶？系川普，系川普总统做嘅。佢承诺撤军，换取塔利班停止袭击，同能进行和平谈判。嗱，各位，呢、這个本系一个好现象，和平谈判。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美国的最终之意不在阿富汗的和平，而是在于仿照二次世界大战，将德国的力量引向苏联，想祸水东流，想停了阿富汗的这场战争，等塔利班掌握政权，然后用原教旨主义那个文化的宗教情绪引入中国的新疆。这个是美国大乱中国、压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是停阿富汗引入中国。这条是毒计来的。所以呢，所有我们关注中亚局势的人都很清楚究竟什么事会发生。好了，那这个谈判就进行完咗咯，嗱，请大家注意，呢个谈判而家嚟睇咧，显然阿富汗嘅政府拉克呢个总统咧，睇嚟并冇喺呢个谈判里边起咗乜嘢嘅作用。嗱，佢嘅贪污啊、腐化呢啲嘢我哋唔知。俄罗斯就话佢临走嘅时候，四架车载晒飞机上边嘅钱带走，咁呢啲我哋又唔知。是俄罗斯讲的，我们不能够证实。但无论怎么都好，很明显地这次的这位总统先生离开阿富汗呢是非常匆忙。而且这个匆忙呢，即是有些像 是煽植了美國的。我跟啲同事講，我好似我哋一間公司準備交手，本來交俾個 CEO 要執埋啲手尾先行開嘅，突然間個 CEO 彭美拉箱唔見咗，咁於是咪梗係大亂啦。咁嗱呢次嘅情況咧就有啲似咁啦。咁美軍就倉皇要撤出阿富汗咯。咁呢20年嘥咗咁多錢嘅全部行動，可以講話係徹底嘅失敗收場。所以美國啲報紙講到美軍，即係嗰啲去過阿富汗嘅美軍就講，佢話簡直係一種恥辱。佢話敗係一件事，但係敗得咁樣樣，直情係美國嘅整個國際形象嘅一種衰敗。咁呢個咧係佢哋個別士兵嘅睇法，未必我哋會同意。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告诉你什么是驾驶的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想定出口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当蒋介石和宋美龄见到毛泽东和百姓一起住在恶劣环境里面，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大决战 一套充满汉语类的电视剧，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重要战役。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各位听众，一场咁打咗成20多年，用咗千亿做单位，死咗咁多人嘅一场战争，系以你哋所见到嘅大混乱、大撤退。如果你再细心阅读下嗰啲资料，喺大撤退嗰几日嗰段期间，美军派咗成加派6000人去要做撤嘅动作，守住个机场，而外围咧，就是塔利班的战士。咁啊，啲群众咧就被美军驱出，塔利班就赶入，于是就群众就喺机场同出边嘅防线之间走嚟走去。嗱，呢种情景咧，亦都系世界少有嘅一种场景。哦，咁就喺嗰几日嘅时间，本来美國認為可以捱得90日嘅，結果我諗啊8、9日到10日到就已經咧成個阿富汗就冧咗啦，啊咁啊，並且就佔領咗喀布爾。咁我都講過啦，當喀布爾被佔嘅時候，呢啲塔利班嘅戰士嚇，雖然佢哋個個都係長長鬍鬚嚇，即係好標準嘅阿富汗人嘅形象，我哋以為佢哋係好扎实的老人家，点知他们的动作全部是小朋友的动作，打千秋啊，跳弹床啊，跳飞机啊，摸一下总统府，每一件事非常新奇啊，我觉得真是值得我们的人，好彩有互联网时代，有这么多的视像呢，可以及时就放到全世界，大家不用被大的电视台控制了所有的资讯。啊！見到呢啲咁有趣嘅現象，我呢個有趣係括弧嘅，因為究竟後邊前邊仲有咩事發生，我哋唔知道。但我哋只係見到呢啲咁長鬍鬚嘅，其實係佢哋可能係當地嘅年青嘅青壯年嘅啫，即係17、18歲嗰類嘅人喺度咁樣玩法，我就覺得咧，真係咧值得我哋深思呢場仗究竟係咩意義喺後邊。咁啊，當然美軍呢次就成為塔利班最好的運輸大隊長啊！嗱，運輸大隊長呢個講法咧，係歷次美軍在亞洲打仗的時候 都有呢個榮譽銜頭嘅，因為佢哋裝備一流，糧食一流，子彈一流，咩都齊曬，就往往冚唪唥送曬俾對手嘅。啊，因為佢所支配嘅法支持嘅法律政府一般都係事事彈彈嘅，咁所以咧佢係永遠都喺處扮緊運輸大隊長嘅角色。咁呢個就是美國啊。咁啊，如果睇下呢篇報道講到，佢話阿富汗政府有300,000名安全部隊嘅成員，其中包括陸軍、空軍、警察，但係佢哋始終就受到好大數字嘅傷兵人數、逃兵、貪腐問題嘅困擾，加上咧，我哋中國清朝之前好興噶啦，就啲軍官虛報名額，騙取上級嘅軍響，咁呢種情況咧，阿富汗嘅部隊就係好習慣啦。即係換句話講，可能話300,000人，可能事實上得100,000嘅啫，因為有好多係空額。是啲部隊層層嘅司令官一層一層報虛數向上級領錢，咁説大家咧就攞咗好多美鈔。嗱，咁呢個就美國咧喺呢啲地方啊，成日都係做呢啲冤大頭嘅，因為佢以自己嘅高傲嚟去管治，結果咧使呢啲錢就唔緊要，因為美國可以印鈔票，所以咪開鈔票印出嚟。又派俾佢哋，呢啲叫做冤枉嚟瘟疫去，啊！咁所以外界同埋所有世界都唔知道究竟軍隊裏邊實際嘅數字有幾多軍人，佢哋嘅情況點？更主要嘅就係呢啲士兵咧，經常係亂派24，就派到毫無關係嘅部落度駐守，同嗰個部落完全冇拉楞嘅。嗱，你知道喺部落社會根本係唔可以用呢種行動。你派啲軍人去，嗰啲軍人同嗰部落毫無拉楞之間嘅矛盾衝突，一定係無可避免。所以全無鬥志，到最近呢10日，一碰到呢個對方嘅塔利班戰士，就即刻放低嘢走人，費事帶住都嘥氣。咁我相信梗有好多宣傳戰啦，嚇！我哋國內幾次嘅解放戰爭嘅時候，都有呢啲大家喊喇叭。喺時叫人投降，咁呢啲嘢可能好多啦。咁於是咧，整個所謂政府軍就散曬，塔利班人未到，冚唪唥投降走曬，放低曬啲嘢，值錢嘅就立走曬。啊，咁呢個就肯定係一個普遍嘅現象啦。至於總統係咪帶咗咁多錢咧？俄羅斯嘅報告話佢帶咗咁多錢，啊四車有其中一車執唔攞唔曬咧，就留咗喺機場度。咁我相信咧，梗有啲真實性，但係亦都未經過確證係咪真係咁樣樣。啊，咁啊喺成個阿富汗戰爭裏邊咧，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估計，佢話塔利班嘅核心軍力大概有60,000。加上其他的民兵組織和支持者，總數超過200,000。在武器方面，塔利班呢過去的20年是通過販毒交易獲得利潤。請注意一下，這個國家的地方呢是很習慣這種氣候，最習慣是種罂粟，即是種鴉片的。所以呢個地方係產生大量嘅鴉片，而呢啲提煉出嚟之後咧，就販賣到全世界。所以咧，呢場嘅阿富汗戰爭亦都係大量毒品供應全球嘅一個重要嘅來源。所以好多記者去採訪咧，都會見到遍地美麗嘅罂粟花嘅呢個植物。因此咧，係咁樣樣得到全世界嘅資源，再加上佢又得到巴基斯坦啦、沙特咧。好多嘅財富嘅暗中嘅支持，所以美軍雖然有數以10亿-1000亿美元嘅武器、設備同資金，仲有好多精良嘅，好似咩悍馬軍用車啊、夜視設備啊、機械槍啊、大炮啊等，冚唪唥就俾塔利班攞曬嚇。咁而家咧，塔利班就成為一個全部美式裝備嘅，而著住。阿富汗人的傳統服裝長袍，戴頭戴住個即係個嗰啲頭巾嘅頭嘅嗰啲罩巾嘅咁嘅一個部隊， 咁你睇到士气方面，显然咧，塔利班嘅部队咧系远远超越咗所谓政府部队。咁因此啊，就出现咁咩情况咧？又系难以想象。政府有空军211架，而因为塔利班根本冇空军，即系空军其实就冇敌手嘅，因为佢四围飞，你喐佢唔到。但系居然咧，塔利班做咩咧？专袭击机师，去佢嘅地方揾嗰个机师嚟袭击，唔打嗰个飞机，系打机师。咁啲机师咧就往往咧就系成为危险嘅军种。佢哋唔系打机师，佢打唔到飞机啊，佢就打机师。咁呢200多架军机咧，就好多时候呢一次咧就散晒啦，就各有各飞。咁有啲啊飞咗去隔篱嘅地方，又唔知点样又跌咗落嚟啊！机师又俾人俘虏啊，等等呢啲嘢。咁所有嘅军力、空军全部毫无反应嘅能力。嗱，呢个塔利班呢个组织，佢系高举住原教旨主义嘅呢个咁嘅信仰。嗱，所以我觉得，凡是非常强烈地认为自己的信仰就是世界真理的，即是全世界如果不信仰我的东西就是邪魔的，就是错的，我想我们要小心。每一个信仰，每一个价值观都有落地的民族文化历史的支持的。而美国是以英语民族的傲慢带着他们的认为绝对真理的信仰去到全球，到到同佢唔啱嘅都係妖魔，都係邪魔。嗱，呢種情況呢，如果你攞嚟應付中東、中亞、北非，都仲可以話你惡啲。但如果攞呢一種觀點套落去亞洲東部嘅中國度呢，佢將會有好大好大嘅錯失啦。因為呢個係一個5000年嘅文明，我哋同唔同一種理解，其實可以慢慢加強互相理解嘅，唔係一下就凹落嚟咧。中國就係妖魔。 Yes.